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沉重的脚步每前进一级台阶，整座海神山仿佛都会随之颤抖一下。322、323，距离目标就只剩下最后十级台阶了。唐三眼前的景物已经变得模糊，蓝银领域也已经重新回到了直径一米的范围。此时十级台阶在他面前却变成了无法逾越的天堑，身体是那样的沉重，在那凝固的压力中，唐三的呼吸已经变得极其困难，一道道血丝不断从他皮肤表面中渗出，在空中化为星星点点的红色固体，在破碎成齑粉飞散。攀登到这里，唐三的身体状态已经差到了极点，面对着最后的十级台阶，他抬起的左腿凝固在半空之中，说什么也无法落上前方的世界。就在这个时候，温热的能量从唐三背后传来，灵魂之力悄然觉醒，那一直静静伏在唐三背后的小舞双眸之中重新汇聚了神采，宛如星辰一般闪亮。当唐三已经接近油尽灯枯的时候，在他背后的小舞却恢复了神采，哪怕唐三想要压制小舞的灵魂却也无法做到了。双眸中神采重现，小舞的表情却显得很冷静，悄然间身体下滑，竟然鱿鱼一般脱离了缠绕在自己身上的蓝银皇。此时他所处的位置依旧是蓝银领域范围之内，蓝银领域在外界庞大的压力作用下已经不足以替小舞抵御全部的压力了。皮肤上泛起一层浓郁的玫瑰红色，小舞的双掌从后面缠绕上了唐三的脖子。无敌金身技能发动，这是小舞的第四魂技，当他的灵魂回归本体时，原本的魂技暂时可以使用，甚至还能使用作为唐三魂环的十万年魂技。金光不只是出现在他身上，也同时渲染在唐三身上，释放的同时，小舞的身体骤然变得虚幻起来，再次用出了技能虚无暴杀八段摔，双手缠绕着唐三的脖子，小舞右膝屈起顶在唐三腰间，将他的身体直接顶了起来。在无敌金身的状态下，虽然无法抵御压力，但至少可以在压力中持续维持三秒的不死。唐三的身体在其他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被小舞硬生生地摔在了第324级与325级台阶之间，而小舞自己也利用这瞬间的妖功之力骤然前冲，身体依旧维持在唐三的蓝银领域范围之内。脚尖一勾，强烈的红光蔓延在两人身上，暴杀八段摔的持续攻击展开。不到三秒的功夫，唐三被小舞接连七次重重的摔击在地面上，而每一次摔击，两个人的身体都会借助那恐怖的震荡力向前推进至少一级台阶。当第七次摔击完成时，小舞和唐三已经来到了第331级台阶的位置。此时其他人已经明白了小舞要做什么，在无敌金身的作用下，唐三自然不会受到重创，而小舞一直在蓝银领域范围内无状态，外界压力对他的影响就要比对唐三小得多，这才能够让他完成这个魂技。而海神之光的规则，遇到任何攻击魂技都会反弹，可小舞这攻击魂技并不是针对海神之光的，自然不会受到那么恐怖的海神之光反弹。就是凭借着这种特殊的方式，小舞将唐三和自己的身体推送到了第331级台阶的位置，距离最后的目标只剩下两级台阶。可也就是这个时候，唐三的蓝银领域效果消失了，铺天盖地一般的恐怖压力同时向两人挤来。面对这样的压力，别说小舞，就算唐三，在没有领域保护的情况下也会被弹飞。而就在蓝银领域消失的一瞬间，小舞的暴杀八段摔最后一摔也已经发动了，他就像根本看不到唐三蓝银领域消失似的，全身红光爆射，气势提升到了顶点，双手分别抓在唐三腰间和胸前，将他用力地摔向第333级台阶的位置。小舞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在这刹那的功夫，他只有一次机会，要么利用重摔唐三将自己送上333级台阶，要么将唐三摔上去。他本能的反应选择了后者，他很清楚 当唐三被自己摔上第333级台阶的时候，也就是自己被海神之光喷射离去的时候。没有与唐三一同完成穿越双倍海神之光，他的顶级依靠就算是失败了，而后果也只有死亡。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小五又一次做出了保唐三牺牲自己的决定。眼看着唐三的身体就要被小五摔上台阶，这时一直在小五手中承受重摔的唐三突然出现了变化，亮晶晶的白色光芒骤然从唐三身上舒展开来，没错，就像是舒展一般弥漫而出，刹那间笼罩住了他自己，也同时罩住了小五的身体。小五只觉得身体周围突然一冷，全身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感束缚，周围的所有景物一变，不再是青山绿水，而是阴森的修罗世界。肃杀的阴风，恐怖而霸道的杀戮气息，还有无数悲嚎和惨叫声，顷刻间席卷了他的脑海。他的灵魂本就是暂时回到本体之中，并不稳定，又承受着海神之光巨大的压力，在这突然出现的能量面前，甚至连反抗都无法做到。抓住唐三的双手已经僵硬，眼看着即将被摔上第333级台阶，恐怖的海神之光能量已经骤然爆发，小五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就要像炮弹一样被弹射出去。而就在这个时候，那恐怖的白光扩散开来，两道晶莹的蓝金色光影已经卷上了小五的腰间，光影绷紧，发出一连串噼啪响声，但小五看到了他尽头的目光。和施展蓝银领域时的蓝金色不同，此时的唐三全身已经蒙上了一层白色，毫无生机的白色，有的只是无尽的杀意，就像眼前这白色的世界一般，带来恐怖的冰冷。周围的白色突然动了，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旋转起来，而那所有的白光也在刹那间都像是利刃一般融入着旋转之中，刺耳的厉啸宛如来自地狱一般恐怖，无限的杀气与那恐怖旋转中的白光融为一体，似乎切割着周围的一切。原本海神之光那恐怖的压力突然消失，蓝金色光芒一收，小五已经投入了一个冰冷的怀抱之中。 如果你死了，那么就算海神九考全部通过，又有什么意义呢？ 海神之光的压力在这一刻仿佛完全被割裂了一般，而偏偏被割裂的只是侵入白光的那一部分。最为奇特的是，旋转着的白光竟然没有带给海神之光攻击的反应，或者是说海神之光无法反应。破碎的声音从唐三背后响起，被唐三紧紧箍在怀中的小五用余光勉强看到，在唐三背后亮起无数金色的碎片，而两人的身体就在这碎片当中旋转而上，跨出了那最后的一步。那白色的光芒毫无疑问就是唐三的杀神领域，一直隐忍到最后时刻，唐三才用出了他真正的威能。并不是之前他不想用，而是这进化后的杀神领域需要消耗极其恐怖的魂力才能使用，在本身已经经过恐怖消耗之后使用它，唐三也只能坚持极其短暂的时间，提前用了只会是饮鸩止渴而已。小五所感受到的那个白色的世界，正是杀神领域进化技能修罗地狱，就像蓝银领域进化技能森罗万象一样，在武魂真身的作用下，唐三的修罗地狱已经不是原本的杀神领域那么简单了。修罗地狱与森罗万象虽然同为领域，但他们却相差极大。拥有吞噬金丝技能的森罗万象，更多的是以增幅、迷惑对手、削弱对手为主，而作为杀神领域的修罗地狱，却只擅长一种能力，那就是毁灭，毁灭领域内的一切。杀气在修罗地狱中会实质化变成恐怖的攻击，哪怕是海神之光那样巨大的威能，在修罗地狱中也要被切割破碎。那急速旋转充满了力效的恐怖白光，就是修罗地狱进化后产生的技能修罗玄元杀阵，杀戮中的巅峰之作。为了保护小五与自己同时完成考验，唐三在即将被摔上第333级台阶的瞬间施展出了最后的底牌，释放了杀神领域的修罗地狱，同时也释放出了自己的八蛛矛。 那最后的推动之力也是利用八蛛矛破碎为代价，正是八蛛矛的力量才令唐三施展出了修罗玄元杀阵。毕竟杀神领域是昊天锤的天赋领域，以蓝炎黄的武魂真身用出昊天锤的天赋领域，威力会大幅降低。而八蛛矛随着进化与杀神领域完成了融合，在修罗地狱的状态下，八蛛矛会化为修罗之矛，成为唐三最强的利器。唐三牺牲了八根修罗之矛，利用他们破碎的能量引导自身最后的魂力，激发了修罗玄元杀阵，同时推动自己和小舞登上第333级台阶。而此时他的背部却已经完全血肉模糊，被破碎后锋利的修罗之矛切割，露出了森森白骨。他们踏上333级台阶的那一刻，压力宛如冰雪消融一般逝去，而唐三的身体也就那么软软地倒在了小舞的怀中。温热的血液几乎一瞬间就染红了他脚下的地面，在压力消失的同时，唐三紧箍在他身上的手臂也随之松了下来，原本充满死寂和杀机的双眸瞬间化为了灰色，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和灵魂一般，完全依靠在小舞身上。就算如此，唐三脸上还是挂着一丝温和的微笑。 哥，哥，你不要吓我。 那一次献祭令我抱憾终生，我说过要保护你的，只要我还没死，这次我做到了，我怎么会让你再为了我而牺牲呢？傻瓜，别。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